清澈跃然双眼上，别被大喊给捆绑，狂风全输给狂想、啊、衬衫皱破也穿上，彪悍和自我顶撞，青春肆意的理想、啊、这一欢笑彻夜忧伤，不休不忘，划过天际那一道光芒，拥有成长。想念他的脸庞，世界之中央，美好的重量，意外的想象，激荡 forever。 想念他的脸庞，随风化纷扬，不就是有远方，我们会相互回望，拍拍彼此肩膀， 意外的想象，期待 forever。